北 虽然是对，虽然说累一些，确实是一会儿又上山了，一会儿又干什么？ 还是那个 Power 开车吗？还是换了？ 没有换了， 换了， 这个就是我们司机换了。 哦， 北爱尔兰的司机就是北爱尔兰司机，其实我们甚至都不清楚他叫什么名字。 哦， 这个就是能反映出来他们确实 是 南爱尔兰热情 表达。 对， 哦， 我以为是名字太复杂没有记住，原来是对他们不是特别 方式 不一 样， 他们不太喜欢 展露自己的隐私。 对， 其实 服务还是一样的。 对，服务其实就是一如之 既往， 一如既往很好。 对对对，好，我们走进北爱尔兰。 对， 到底怎么这个自然的风光把你给征服？你也是很挑剔的人啊，眼睛看过那么多的风景，对不对？哪些点会让你记特别的深刻？ 这个就是有一些这个著名的点儿，著名点儿，我们先从这个《权力的游戏》开始说。 哎呀妈，《权力的游戏》。 俺一集没看过，但是俺听过很多次。你也没，你这个达人，你怎么还没看过《权力的游戏》呢？ 太长了 啊，好几季是不是？ 啊，是追不起啊。 是一个剧情，对不对？ 对对对，其实是这个，就是北爱尔兰有非常非常多的《权力游戏》的剧 拍摄地， 然后我们这次其实也不是《权力游戏》主题，就是说可能我们正好沿途我们就去了三个地方。 哦， 对，然后一个地方是这个巴林托伊港，巴林托伊港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这个很就是一个小镇上的一个小港口。 哦， 然后我们当时是住在了这个酒店里，住在酒店里，其实它的这个酒店的信号啊不是特别好。 你说 WiFi 吗？ 对，就是 WiFi 也好，他自己里面的这个 WiFi 也好，就不是特别好。然后呢，到了巴林托伊港这个地方，因为从酒店步行到这个港口的话，大概是需要花15分钟步行时间。我们是大清早上7点多我们起来去的，因为这个港口就是说怕到时候人很多嘛。哎，你去了那边以后，你觉得信号很好，所以我们就猜有可能是剧组的时候在这个位置，它是设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站。 哦， 这样的话，它的信号就会很好，因为要拍戏嘛。 对，不然没法指导。 对，没错没错。 然后我们就走过去，就是他这地方会立一个牌子，然后告诉你说剧情当中是这样的， 他会给你介绍 这样。对， 没看过也无所谓。 有一段介绍， 哦，有介绍呢，对不对？ 关对你得知道人物，不然的话， 但其实 对， 但其实要是看过的话会更有感觉，就是很憧憬。 对 对 对 对，《权力游戏》是非常。很多人喜欢那个剧集了， 对，太好了。其实 对，因为 就记住个龙母还有啥的，对，其他的就不认识了。 对，其实我自己我也没有看过《权力游戏》，但是就是真的是我觉得像跟着电影去旅行啊，这种题材的主题，我觉得还真是很有意思。 一般就是电影的拍摄地啊，比如跟着剧情走这个景点啊，它一般会有一些比如说特定的一些招待的方式， 是的， 和浏览的方式。它那边是什么一个方式？比如说正常的， 他们会。是一个景区类的吗？那个 它其实不是景区，它其实就是也没有任何的售票，都是开放的，都是一些自然景观。然后只是说在那儿会立一个这个牌子，然后剧情当中是什么样的剧照，然后到这个就是现场，然后你去看，然后你觉得哎还挺有感觉的。 这是第一个， 对，第一个 巴林 托伊港，对，第二个是走。就是我们从这个酒店离开了以后，我们又去了这个黑暗树林这个地方。 黑暗树林 这个在电影当中的情节，因为我没有看过，所以我就是其实我不太有这种置身其中的感觉。但是实际上你到了这个黑暗树林本身来说，它不是很黑暗，它只是就是说这种盘根错节的这种树，它很高，然后你其实放眼望去它非常的葱翠非常绿，然后大概是有个100多米吧，放眼望去 全都是这样， 对，全都是这样的， 是这种都是绿的， 对，全都是绿的，这种感觉，就是你，比如说你构图，你拍一张树图，其实很能出片儿的， 这个、挺薄吗？ 对，很能出片儿。 对对， 然后我们在当时我们去黑暗树林的时候，还有两个，就还有一对加拿大的夫妇，他们是应该是全游的铁粉了，对，因为他们是穿着那个就是袍龙袍，然后就在当地，然后还拿着剑，实际上就是在那里 省冲锋衣了。 对，我跟你说，实际上就是穿着那个 cosplay 去了。 对， 对对对，是的。然后在当地，就是其实是我觉得，看那个岁数的话，应该是60多岁。然后呢，就是说年过半百的一个年纪，也是会为了这个电影的一种情节，哎，去追一下。然后包括我们在当地看了， 值得向他们学习， 真 的，我觉得很好。 热爱生活， 学生，对，4-5个学生，他在那儿就是围着这个黑暗树林，因为它是一个景点嘛，围着黑暗树林，他们在那儿可以其实做一些创意的小视频，可能就看他们走过来走过去。但是应该是他们从不同角度下 对去拍摄呀，弄成一个情节啊， 对，来个正面的、侧面的、背面的，方便你剪辑使用吗？ 方便面， 对，方便面都得到位啊， 真好，真好， 对对对。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有一个这个，它是有一个英文的，叫什么什么 B。

足啊、哦，自然、 哦。因为城市风光，我总感觉就是会比较节奏会比较快， 对快 对 对对对， 是的，是的， 偏向自然，像日本呐、啊，包括这个东南亚的 海边呐、啊， 对 不对？那种啊，大森林呐、啊嗯，都可以哈、啊。 对，是， 对纳凉呗，是不是？嗯。今天时间关系，我们先跟小西分享到这里哈。 好， 这个全程全程不看稿，全程都在脑子里。 对 对， 觉得非常惬意。 这就 KOL 的一个非常好的分享的方式哈。 没错。 也希望呢，下一段行程选择之后呢，体验完了再来我们节目分享哈。 对， 好的好的。 是的，谢谢大家的收听。接下来节目叫做《今夜思雨诗》，谢谢小西， 谢谢 谢谢谢谢准准，谢谢道道。 Body close to me, I can feel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.